再一眼，城外夜幕暗淡，你问我可冰冷，而再吻向我倦眼，再记挂你双眼，只会为我抹掉满烦，像能唤醒这寂寥人间。但我要再一次寻觅日后故事，你问我的心意，何故爱上跟风这次，让我这晚飘去，找我命里最灿烂事，未来尽管困倦时无依。愿明白临别心声，路途上宁愿孤清，抬头吧，请你为其识过。 决定，我愿说愿独力片。